道， 别肉麻了。 好啊，又抓到一对儿，学校三令五申，不许男女，不许男。 男？ 您观察了多长时间？ 十来秒吧。罗隐，不许装蒜。 什么？又抓到一？ 那恭喜您，又抓到了一对儿。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，原著 Super Panda， 演播涅槃顾晨等，第68集。 东东，你怎么来了？ 我怎么不能来了？现在交通便利，一个上午到哪儿都行。昨晚听你讲完呢，忽然觉得这个比赛有点意思，想来看一看到底都有些什么东西。 夏九家去研究马桶，他没有说自己5:20起床赶的飞机。沈西知道水晶皮洞特意从东北到西南见证第一，说明对方那道密不透风的玻璃墙已经全是裂缝。沈西握着夏九家的手，将他拽到马桶跟前。 我跟你讲，这个 AI 马桶最大亮点就是节水，它的底部带摄像头，可以自动分析马桶里面的东西的长短、粗细、数量还有形状。 夏九家此时有点明白王副校长的感受了，沈西一项一项介绍，分外卖力，分外认真。 还能冲屁屁，冲得干净还省力，不用一张一张的不停的摩擦。对了，它还兼具按摩功能，能够有效的呵护菊花。 沈西故意将问辩时的第一点挪到最后一点说，末了关上按钮，一声低下，伸手揽住夏九家的胳膊外侧。 董，这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功能吧，对于同志来讲保养那儿很重要的。 夏九家转头看沈西， 你还挺自觉呀，知道保养那里。 他本来并不知道同性恋怎么 make love， 然而上学期开始时，沈西借了几本黄漫，当时夏九家很好奇，同志居然也能黄吗？上网一搜，懂了。 如果有一天接受沈西，我就是一，他就是零。 酒店展厅人满为患，参观者有高校老师，有中小学老师，中小学学生，还有英特尔等大企业的经理。作为特等奖的三个获奖者之一，沈西自然受到许多关注和询问。他展示着 AI 马桶的各项功能，接受一轮又一轮震惊的目光，嗨得很，觉得幸亏没用手语识别 APP 参赛，这不如他所愿，将马桶推向了全国了吗？夏九家在旁边等待，许多人西装革履，有头有脸，是科学技术领域的创新者，领头羊。面对沈西，他们惊诧赞叹，发出才高二就懂深度学习，不要考什么大学了，直接拿清北毕业证吧，这样的话，或者是正经或开玩笑的感叹。有些人明显不信，与沈西聊天，沈西却侃侃而谈，各种有关 AI 的算法和对 AI 的观点信手拈来。夏九家觉得真好看，他没有不甘，单单觉得那景象很好看，于是一直盯着。沈西真是很帅，穿着大会参赛者的白色 T 恤，脖子上挂着塑料名卡，明明是统一着装，却与别人都不一样。夏九家越发觉得自己跑这一趟挺值，因为眼前这样的画面大概会在他的记忆存留很久。一次，英特尔的经理指着夏九家问沈西， 那个也是团队的一员？ 不是。 是，也算团队一员。打个比方说吧，这款巨节水巨健康 AI 马桶本来没有按摩功能，我这同学提供灵感，才发展出有冷热按摩、强弱按摩、往返按摩三种方式为核心的按摩功能。通过按摩可以有效放松那个部位的肌肉，让人不会觉得酸痛， 不过技术方面是我独立完成的。 哦，原来如此。 不至于吧，自学到了这种程度。因为喜欢，沈西特意开发给他自己用的按摩功能，还三种模式。难道他很期待我频繁、持续、快速、用力、粗暴的对待吗？ 夏九家盯着1.8米、肌肉匀称、成年以后恐怕会很健壮的沈西，觉得对方人设崩了，外表、性格与内心真实想法严重不符。 3个小时过去，展厅里人渐渐变少，夏九家站得挺累，但周围没有椅子，他也不想去别的地方，来回变换支撑的脚。 东，累了？ 有点。 去那边休息。 不用了。 又不能坐马桶，会倒。 沈西思索片刻，忽然蹲在马桶边上，上身前倾。 东，可以坐我背上。来了，背对背，坐我这儿。 我去那边休息了。 夏九家觉得沈西真的有病，中国科协主席奖是公开展示的焦点，那么多参赛者看着，公众看着，还有尹礼看着，就让自己坐他背上。 休息片刻，夏九家好了很多，走回 AI 马桶展台，看见沈西已经开始收拾摊位，正将马桶各个部分仔细拆开，装进泡沫箱子。夏九家帮着捆好，想到沈西明天还要拎着东西去做硬座，心中充满同情。幸好尹礼参展成果只是电池，他们三个男人也拿得动。 这个水箱我拿着吧，飞机可以办理托运，我保证给你拿回学校。 哎，别，这个很沉，我来就好。 夏九家微微一笑，单手轻轻松松提起那个箱子。 沈西，我从小学开始系统锻炼肌肉，别的地方不太敢讲，胳膊加上腿腰比一般人都要强上很多的。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听夏九家说腿和腰有力量，沈西瞬间脑补出来两种姿势。 沈西又打扫了自己那个摊位，把各种垃圾扔掉，最后捡起桌子上面一沓名片，随便找了一个口袋塞了进去。 这是什么？ 哎，太受欢迎真的烦恼。看看，好几个评委叫我后年高考报考他们学校，还有7-8个经理请我上完大学应聘他们单位，这至少6年以后的事儿。 行了，晚上去哪儿吃饭？ 不然还是火锅？ 成。 此时才5点刚过，沈西的火车将近晚上10点才开。两人吃了一顿火锅，又到离那家便宜的酒店非常近的重庆著名的瓷器口转了一圈。两边小店琳琅满目，他们连逛带吃，尝了些当地特色小吃，什么麻花呀、鸡杂啊，有的好吃有的难吃。夏九家喜欢端着，平时基本不在大街上吃什么，今天却是反常，一手捧着塑料袋子，一手拿牙签插鸡杂。时间有限，他们没有逛到深处，刚刚到比较有重庆特色的地方便回头出巷。回去的路上，他们路过一家卖扇面的小店，屋子不大，墙上却已经挂满了写好了字的扇面，扇子有大有小，最大的占了半面墙，至于小的呢，才8丈尺寸。字呢，大多是诗词古文，笔酣墨饱，字字遒劲。店里坐着一个老人，自称什么什么书法协会会长，努力地向两人推销。 来一首藏头诗啊，可以包含你们本人和你们女朋友的名字，150一张。 我没有女朋友。 哦， 老人看见推销无望，重新低头蘸墨写字。据他多年经验，会买藏头诗扇面的只有小情侣、小夫妻。奇怪，现在学生都爱早恋， 这俩男生这么好看，按理肯定有女朋友。没想到啊，没想到，自己居然看走眼了。沈西想想，掏出钱包。不过，藏头诗嘛，来一个。 意外之喜啊，看来这个男生虽然没有女朋友，却有暧昧的对象啊。哼哼，也可以。 他指着桌上摆的一个本子。 那把两个人的名字都写给我看。 沈西提笔写沈西下酒家。不用考试，又是龙飞凤舞，五个字占掉一整页。下酒家伸手拉人。 150，也太贵了。你才念高二，这浪费钱呢。 上次他们14个人在张妈妈家也才吃了不到150块。 我就要就要。 还就要就要。怎么跟个小孩似的。如果你要闯祸呢，咱们俩就猜拳。 你会猜拳？ 猜猜我是左勾拳还是右勾拳还是直拳。本期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